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超子，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说到，九朵菊，陆素琴，为了给父亲小韩信陆广元报仇雪恨，那么打算到隐逸山庄刺杀佟林佟海专，那么还真算计着了，佟林还真在这儿。但是呢，能为上来讲，跟现在隐逸山庄的这一般剑侠客比，那差得太多。那么现在在情庐居士宴贺的这个屋子里头睡觉的这些人，哪一位都比陆素琴要高得多。赶得一到这个屋外头，大伙儿就都警觉了。那么大家伙儿呢，彼此啊都存着这么一份心思，就说在人家燕鹤的家里边，是闹贼也好，是来刺客也罢吧，总是人家燕老居士伸手捉拿为宜，而况且进来这个人呢，这个刺客呢，大伙儿要瞧清楚了，是个女流之辈啊，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且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功夫是不错，但是呢也是不入上流了，大伙都不愿意伸手拿他。就是燕和燕老居士呢，也是把这个双腿往禅凳下边这么一放，未曾动身行，先弹奏一声，就未惊动他，说白就让你跑。哪知这里边有一位会宾大和尚呢，他是老虎拉车，他不论这一套，他的身形又快，燕鹤也没想到惠宾这么好的身法。那个陆素琴呢，也就是一个倒毛的跟斗，遮在院子里头，惠宾就已经跟出去了，伸掌拍刀，一般人也没这么大能耐，那肉掌跟刀碰上还是手不行啊，那不行。惠宾的能为在那儿，把刀拍出去，人打躺下了， 摁着就捆。陆素琴的尸首被擒，花容失色，大吃一惊，说好厉害的和尚，这就算拿了，拿了可是拿了，大伙儿不知道干嘛的。错来呢，他们一共来四个，除了九朵菊陆素琴呢，万龙藏风岛四位军师，陆素琴的爸爸陆广元死了，那还仨呢，那这个小陈平宋锦莲小诸葛孔亮还有九头鸟岳金良这三位都来了，干脆说就没下来，也准知这姑娘不行，一看姑娘尸首被擒，再一瞧逮九朵菊陆素琴的是惠宾，谁敢下去？那惠宾瞧的是个女孩子，就得说轻拿轻放。哎，那惠宾稍微一使劲，那必死无疑。那我们要下去，惠宾就不客气了。大家伙一瞧，把陆素琴拿了，拿了也得审，也得问呢。把灯点上吧，把姑娘推到屋子里来。燕鹤呢，是万龙藏风岛的人，那他也不认得，为什么呢？你别看这么大万龙藏风岛，燕鹤的活动范围很小，因为他徒弟这个万龙藏风岛的副帅盖天第一手陶渊陶洞天对他这个老师是严密的监视，老头也知道很多地方自己去不了，就是营业之间的私房也是谨慎小心，更何况燕鹤知道一点，这很清楚，就是别看我的能为不错，但是在万龙藏风岛来说比我高的人大有人在。那年纪陆广元的内宅他没去过，所以他也不认得这姑娘是陆广元的女儿。那姑娘你是谁呀？我瞧得出来你夜晚之间手捧利刃来到我的隐逸山庄，目露凶光，咬牙切齿，似乎我等当中啊有人跟你有仇，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冤有头可债有主，你得说你跟谁不对付。这是给姑娘下台阶递话棒，为什么进门拿着刀就奔佟林去了，应该是冲佟林，可佟林跟他什么过劲儿？哎呀，不能直接就问，还得呀圆圈一点，你跟谁有仇你说，报仇不要紧，哎，我们现在有事情容你把话讲明白了，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放你走，你找老师练去，练好了跟谁有仇你找谁。姑娘一听很从容的说，一时我不慎被你们拿住了，要杀则杀，要剐则剐，姑娘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朵菊陆素琴要提起我的天伦，那是万龙藏风岛之内四大军师之首小韩信子不言父，我父亲叫陆广元，可叹我父亲被佟林佟海川一箭削手，尸首两分，死于非命，那么为人子者，虽然我是他女儿，我爸爸没儿子，那就是这女儿替他报仇，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来到您的隐逸山庄，老居士并非是诚心搅闹，皆因为杀父仇人在其内，那么我来就是找佟林报仇来了，可是现在呢尸首被擒了也就说不上来了，唯有啊一死，可是佟林你也不要得意，九泉之下变为厉鬼是难饶辱命。姑娘这么一骂，大伙一听，哦，这是陆广元的姑娘，也慢说你， 今儿你父亲陆广元要想跟这些人作对也不成。佟林呢闭口无言，为什么？你把俺父亲杀了，人家女儿替父亲来报仇来了，这也说不上这姑娘不对，而且现在是两国交兵的意思，这个是私仇。真要说这姑娘有能耐把佟林刺死了，那佟林也算是死得其所，敌长对命，一命敌一命。燕鹤把话也听明白，一看佟林不言语，燕鹤乐了，姑娘我也不为难你，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呢就是暂时的我要委屈委屈你，我家里头啊也没有现成的关人的地方，我这没有啊囚牢，我有个菜窖，我这菜窖呢当然是阴冷喽，啊，黑暗，那么避避区，我把你关在这菜窖，多少呢还得给你绑上点，你呢在这菜窖里也委屈不了两三日，我们进岛出岛也就在这一半天，你这事儿我想着到时候我放你，你愿意在岛里边找高人练武，日后你找佟林报仇我也不拦着。你要说就此论罢，你认为佟林的能耐太高，这辈子练也白练了，追不上了，那你就息了这条报仇之心了也可以，那我就不管了，全在你。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办法呢，就是明天天一亮我把你送至在岛中，交给我徒弟盖天敌手桃园，桃园如何发落于你我就不管了，话已经说明白了，替父报仇视为孝也不算你不对，来人把这个姑娘好好的送到菜窖去就是了。姑娘身被绳绑也由不得自己做主啊，就让隐逸山庄的人把她推到菜窖了。菜窖呢这个气味不太好，它常年的盖着也不太通风，尤其里边呢有这个熟菜味儿、腐烂的味儿，这个气味很难闻，再加上黑暗阴冷，那你也得受着。姑娘也明知燕鹤这老头儿是好人，人出于这一片好心，人也不要我命，那姑娘也难受，敢把姑娘关在菜窖里，人也不看着走了。姑娘一个人呢，身被绑绳往菜窖这一坐，自己一琢磨，感情光有一颗强烈的复仇之心，那是不行啊，啊，光狠没用啊。您看这个外国名著啊，王子复仇记，基督山伯爵，是不是？你光是咬牙切齿，谁把谁弄死的心，那不成。中国有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得忍着啊，得卧薪尝胆，得有越王勾践这样的胸脯，得有孙膑这样的心机，别忙，因为现在我在你手里的呢。那庞涓要想要孙膑的命，一句话，那孙膑甭说是个残废人，就是不残废人也不行，把这庞涓骗了，到日后有了兵权了，灭这庞涓，孙庞斗智，一辈子受制于庞涓，就最后一战赢你，哎，就行了，反败为胜。那光一颗报仇的心不行，这能耐叫人家比差太多了。陆素琴哪行啊？心里边后悔，我就听我爸爸说，世上啊有剑客，到找人家练去，说现在再练似乎晚点了，想追这佟林多的能追上，又恨，恨谁呢？ 恨自己的这个叔忒不仗义，说好了给我爸不抱着一块来，我在家可这么说的，您三位不用动手给我瞧着，真瞧着这倒不错，已实了。那甭问，何人一拿我这三位叔父做鸟兽散，就逃遁了。哎，明天人家把自己送到盖天敌手桃园那儿也是丢人，人家不把我送到那儿关我两天，抖绳一放，我上哪儿去呀？再找佟林难了，哪有这么好的机缘呢？姑娘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地窖门开了，由上面下了一人。姑娘猛然间一抬头一瞧，哟，小陈平、宋锦莲。没容姑娘张嘴，食指搓唇打一虚声，那意思别言语。小陈平跟小诸葛还有九头鸟这三位，那跟陆广元是把兄弟呀，眼瞧着侄女失手被擒，能不管吗？但就说凭咱们仨下去白饶，还不用说人家一拥而上，就一个会宾，我们仨，这姑娘怎么让俺绑的，我们仨怎么让俺绑，照方抓药，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在暗中观察吧。你瞧人家宴贺不错，不难为这小姑娘，关的菜窖，人干嘛关菜窖，把那话说那明白呀、啊？就点给你们同来之人，就走就完了，也不让人看着，一菜窖呢就一料垫，都没有锁，菜窖啊往地上挖，挖一坑，说白了就是，哎，倒下台阶，上面弄块木头板，铺点草，弄一料垫一合就完了。那宋锦莲呢，这也得小心翼翼，可就让呢这个小诸葛孔亮还有九头鸟岳金良两个人寻风望哨，自己打开了地窖门，纵身行下来，亮军刃拉绳子，用手一搀这姑娘，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姑娘可就明白了，自己犯脏心，错怪三位叔父了，感情三位叔父不是弃之不顾，那还是比姑娘有身份有城府。哎，不让你来，你说我们仨不义气，说我们胆小贪生，陪你来一块送死不行，仗着人家不难为你赶紧走，听他的没错，回去找高人再练去，练会了找人报仇，练不会这辈子就这样忍了，因为人家能耐太大，那怎么办呢？姑娘好像没掉眼泪，宋锦莲一瞧这不是哭的时候，一摆手赶紧走，搀着姑娘来到地窖以外，顺菜窖上了一瞧，这俩叔也在这儿呢，三位叔父一看姑娘顺菜窖上来，刻不容缓，大家伙转身行就跑，离开了隐逸山庄，够奔哪儿呢？够奔那盘大绳。咱说了，当初小韩信、陆广元留下一条暗道，顺山头之上一块大石，这栽下一颗大绳。要说顺这山头直接到隐逸山庄，飞鸟难度下不来，这顺一颗大绳直接就来，走也顺这儿走啊。四个人往这儿走，正往前行，头六有人大喝一声：“站住！”我隐逸山庄起时而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这燕鹤拉一空，燕鹤老居士是静心要放这姑娘，也准知他没有胆量敢来二次行刺，同来之人你把他救走就完了。这些老侠呢，没有人注意这菜窖，也没有人看管，但他忘了嘱咐一人，谁呢？他儿子滚山雄燕金章。这个燕鹤 为了不让桃园起疑心，居家迁到了万隆藏风岛，把家里的房子地呀全卖，家里的使的家伙全送人，这家不要了。他先跟着徒弟来了，过些日子呢，滚山雄、燕金章也来了。燕金章到这没事儿啊，闲得无聊啊。桃园的山归岩呢，他不让这爷俩胡溜达，除了跟他爸爸练武呢。这燕金章跟他爸爸说：“您把我带这地方来，就这一疙瘩。这隐逸山庄名字挺大，隐逸山庄啊，就这三十来间草房。那您说我干点什么呢？”哎呀，老头一看，也是，我这儿子没得干，这么办吧，白天你睡觉，晚上你值夜班，你保护隐逸山庄的安全，你巡逻，围着隐逸山庄啊，连练夜功啊，你带巡逻放哨，我就不派别人了，全是你的了。燕金章呢，孝子啊，谨遵父命，认真负责，每天晚上都是他值夜班。今天银夜之间拿住九朵菊露宿琴呢，燕金章就不老好受的。为什么？打哪儿进来的呢？他哪知道顺一条大绳下来的？听说爸爸那屋拿着人了，关在菜窖了，老头又没嘱咐他，他是隐在暗中，我倒瞧有没有人把这姑娘给救走。救走啊，你想顺这个庄子里的道路出去不能够，你肯定由密道走，由哪儿来你由哪儿走，我暗含着，我跟着你，我瞧瞧。这四个人呢，要是依着燕鹤老居士那意思，那就走了。燕鹤也忘了嘱咐燕金章别难为他，迎面正碰上燕金章，燕金章亮军刃把路这么一横，这四个人一瞧，虽然不认识，知道隐逸山庄没有啊等闲之辈，四个人各亮军刃蜂拥而上，跟燕金章这么一玩命得跑啊。尤其这仨叔父还真勇，小陈平、宋金莲、小诸葛孔亮、九头鸟岳金良三个人围住了燕金章，这一通招呼，嘴里还不住的喊：“姑娘你快走。”三个人也是且战且走，就这样燕金章还略占上风。你别瞧燕金章这把式，一般的侠剑客都不行，他到底是燕鹤的儿子，错来呀、啊、他要以一敌四，稍微勉强点。哎，这不仅不勉强，还略占上风。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